三步黑衣的街道，寻寻忙忙把你来寻找。满天乌云让夜色纷扰，街边的路灯很奇妙。时间突然破碎这一秒，茫然的我在独自寻找。纷纷扰扰的世界多难熬，说这样的我你有点落寞，我独自煎熬上时间太长。熟悉的街角紧紧把我围绕，说这样的我你是魂落魄，前方的阻挠街道，寻寻忙忙把你来寻找。满天乌云让夜色纷扰，街边的路灯很奇妙。世界突然破碎这一秒，茫然的我在独自寻找。纷纷扰扰的世界多难熬，说这样的这样的我，你是魂落魄，前方的阻挠。